外国媒体最近纷纷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利用精确制导系统的弹道火箭试射进行指导的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国际文传电讯社、共青真理报、俄罗斯报、莫斯科回音广播电台、俄罗斯行星网讯社、雷格纽姆网讯社、网络电视环球24、英国的电讯报、印度新闻通讯社、印度联合新闻社、印度亚洲通讯社、印度的印度斯坦时报、政治家报、新闻电视台、国家电视台、日本的时事通讯社、东京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日本广播协会电台、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凤凰卫视、埃及的黎明报、周报、今日埃及报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等团体网站，以北朝鲜成功进行新型制导导弹试射等为题报道了上述消息。